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63集，展昭的本性。女人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展昭却已经到了她身边。他抬起头，半边脸都是血，看着展昭。 这才是你的本性吗？ 他在哪里？ 女人突然张开嘴，对着展昭大叫了一声。她张开嘴的同时，展昭看到了她嘴里特殊的牙齿有两排。不知道他是天生的还是怎么弄出来的，总之的确是一张嘴里有两副牙齿。不过他怪叫一声后，并没有来得及一口咬住展昭，而是被展昭抬手一把抓住脸，按到了雪地里。轰一声巨响，几乎半个人都被按进了地底。那女人嗓子眼里只能发出咕咕的声音，大概是这一下撞得太狠了，几乎透不过气来。 最后问你一遍，白玉堂在哪里？ 展昭低头跟他双眼对视，女人似乎定了定神，张开嘴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。 跟你说了，死了。 展昭的眼神又寒了几分，女人看着眼前人那双极亮极好看的眼睛，大概是被红色的血水遮挡了一部分视线。在她现在看来，展昭的眼睛颜色都深了几分，与这黑色的夜空一样深不见底，似乎所有的谎言都不可能骗过这双眼睛。他正在分辨是这双眼睛更黑还是这夜空更黑的时候，就感觉展昭按着他的脸的手突然收紧了。一种肃杀之感在这血液里，那女人几乎感觉到展昭的血液里都有一股诡异的狰狞戾气在奔腾，某种难以形容的魔性。他不禁要怀疑展昭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，为什么平日善良温和的人骨子里会有一股魔性，且绝对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因为愤怒引发的本性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一股恐惧感从心底升了上来。 你要是杀了我，就一辈子也别想找到他。 我有一千种方法让你比死更难过。你有爱人，我能看到。 女人微微一滞，望着展昭，展昭声音又冷了几分。 你不想死，不想死的人都是因为有留恋。以牙还牙。 女人双眼睁大了一圈，展昭双眼微微一眯。 永失所爱，我也会让你尝尝这滋味。 你气糊涂了吧？ 他是我认识的人，是不是？ 女人眼底越来越心虚的表情已经表明了展昭的猜测完全是正确的。展昭此时耐性已经被耗尽了，抽出巨阙， 跟他再见吧。 等一下， 剑锋刺进脖梗的感觉清晰传来，只是穿透了薄薄的皮肤，在骨肉前停住。女人惊骇地看着展昭：“ 你真的要杀我？”“ 这不是我想听的。” 展昭一脸的极度不耐烦，此时的神情并不属于展昭。女人此时感觉到了伤口传来的钝痛，血液在冰天雪地里已经凝固了，伤口火辣辣的，脸上也积上了一层积雪。 我也是替人办事， 这陷阱本来就是为你俩准备的，这个机关一旦落下去不会死，但是入口会被层层封死，他会一直掉进地道。 地道？什么地道？ 亳州府下面有纵横交错的地道，一直连到山中地穴，但是地道内岔路众多，又机关重重，破解不了。你和白玉堂一个精通解机关，一个轻功好，如果联手肯定能打通所有机关，到时候你俩说不定到了地穴已经身受重伤，我们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借刀杀人，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。 还有另外的入口可以进去吗？ 展昭对什么一石二鸟根本没兴趣，关注的只是如何在白玉堂碰上机关之前把他救出来。 怎么进去？ 必须要有地图才行，这亳州府地下机关密布，一旦下错手会触动联动机关，白玉堂可能会被困死在某一条地道内，被活埋或者被巨石压死。 谁指使你的？ 我不知道。 对方回答的沉稳，展昭显然不信。 我真的不知。 就在展昭神情更冷下几分的时候，肩膀上被人轻轻拍了一下，展昭微微一愣，抬起头就感觉一只手轻轻摸了摸他头顶。 怪了，怎么发这么大脾气？ 展昭的力气稍微收敛了几分，扬起脸就见英侯站在他身边，伸手轻轻揉了揉他脑袋。展昭看到英侯后终于是回了神，下意识地回头去看那个被堵上的坑，就见十几个影卫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到了，正在挖那个坑。展昭盯着那个坑看， 会不会触动什么机关？ 不会的。 另一个声音传来，展昭转过脸，就见一个邋里邋遢的老头站在他身边，有些不好意思。 七叔公。 都是叔公多喝了几杯，耽误事了。 老头身后跟着个十几岁的高瘦少年，一头红发，绑着个辫子，小孩眉清目秀的，睁大了眼睛瞧着展昭。 这机关根本就避无可避，你竟然能逃出来。 展昭被他一说，神情又暗淡了几分。如果不是白玉堂把他踹出来，他根本也避不开那个机关。 放心放心，包在七叔公身上，一定把他弄出来。 展昭稍稍松了口气，小猴子拿着块手帕捧着展昭的手，给他擦手上的血，顺便瞄了地上惨兮兮长相怪异的女人一眼。远处赵普抱着胳膊站在天尊身边。亳州府四周围其实遍布不少赵普军中的眼线，刚才两人触发机关动静太大，早就有人报信去了。天尊等人赶过来，正看到展昭逼问那个白衣女人，众人找不到白玉堂，大致也猜到了一些。赵普摇了摇头，看着远处总算安静下来，站在坑边等众人挖地道的展昭，又看了看一旁背着手的阴猴。 哎呀，展昭绝对是阴猴亲外孙，刚才那几个表情像的哟。 哎呀，果然跟血统有关系啊，这骨头里是个小魔星。 你不担心吗？ 担心什么？ 白玉堂掉下去了，生死未卜啊。 赵普指了指那个坑，天尊干笑了两声，摆摆手。 拿我玉堂当小白兔吗？ 什么？ 如影随形的功夫呢，根本和别的轻功不一样。轻功借力只能直上直下，如影随形只要是有东西可以接触到，就能自由自在的在各种地方走，贴着地皮它都能窜出去，更别说那么高一段距离往下落了。 你是说白玉堂是故意掉下去的？ 你非要说刻意吧，应该也不会。 天尊指了指前方忧心忡忡的展昭， 他还不至于这么拖大，大概是突然发现了什么，来不及解释，不得已才下去了。 发现了什么？ 天晓得，不过还是那句话啊， 我玉堂可不是小白兔。 白玉堂一路从地穴落下去，就感觉上方碎石稀里哗啦往下掉，他到了地下果然发现前方有路，顺势往里一滚，随后身后的入口就哗啦一声全部被碎石填满，堵了个严实。白玉堂感觉扬起不少泥土，捂住口鼻往前走了几步，摆了摆袖子，开始向四外张望。此时他也不太清楚自己的位置，四周围漆黑一片。从怀里掏出火折子，打开吹了吹亮，借着微弱的光线再看四周围，就见地道还算宽阔，一人多高，很深很深，前方一片漆黑，见不到尽头。白玉堂刚才之所以下来，是因为在那一瞬间他看到地道底下似乎有个人一闪跑进了地道里。这一整个案子扑朔迷离，找不到方向，要突破最好的法子就是来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对方设了这么个机关，摆明想活捉，而不是想要他和展昭的命。这个念头在脑袋里一转，白玉堂就下到了地穴。此时他一手拿着火折子，一手拿着刀，凝神静气听着四周围的动静，果然前方有气息，似乎有两个人。白玉堂感觉到那气息平和，隐藏的不错，应该功夫还可以，另外距离也不近。这地道似乎有不少的岔口，因此听风声来辨别方位稍显困难。白玉堂也不急着去找那人，而是拿着火折子端详起地道的墙壁来。这地道一看就不是近代开凿的，白玉堂本身就对建筑有些研究，仔细看了看壁画，又摸了摸墙壁的质地，惊讶了，这是唐代以前的东西，墙壁的凿刻工艺十分罕见，壁画风格有些接近汉风，但是又不像是中原一带的审美。 莫非这里曾经是一座藩邦的古城？ 白玉堂正疑惑，就见远处黑暗的地道尽头出现了明亮的光，似乎是有人拿着火把过了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这时一股黄色的浓烟蔓延过来，还有一阵刺鼻的味道。白玉堂抬手捂住口鼻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对方显然是决定用迷烟来制服他。白玉堂本来可以捂着口鼻忍一阵子，但是对方下手十分小心谨慎，而且这迷药也不知道是什么做的，霸道无比。白玉堂也没用内力强行去抵抗迷药，以免误中了什么招数，来个走火入魔就不好了。不消片刻，他顺着墙壁滑了下去，失去意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